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郁可唯带给我们的暖心啊。当你无助或者是难过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能够在身边陪伴着你，只对你说一句我懂，就会让你很感动哦。那所以说，或许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其他的东西，仅仅就是一个温暖的怀抱。那需要这样一个人作为可以帮你疗伤的药，对吗？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大家新年快乐。那今天呢是大年初六了哈，大家是不是开始紧张的开始返程了呢？路上比较堵，人比较多，大家心情一定要放平和。所以呢，春晖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来帮你解解乏哦，你是我的 OK 绷。 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I know。求你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酒杯上，坐着我的梦想。我要开始确定旅程的方向，设计高在桌上，一点伟大理想，当成这是迈不出去公仔的窗。有天我出发吉祥，我这些公仔送孤儿院的小孩，看着他们的表情，满足的那模样，看着他们快乐，我也跟着饱了。我离开了街上，开始我的流浪，身上只带着公仔 Q 币和吉他，他们陪着我永远不寂寞。还有一只大狼狗，它名叫阿福，整天跟着我，在我最难过的时候，给我温暖的眼神，坚定的微笑，准备往前出发。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I know， 在桥里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一直陪着我。 本来不叫我唱的童谣，我也从来没忘过。他出手去乱唱的大象，他也没忘过。就算失败，就算沮丧，依然记得回家，上去就把这家人朋友好好哭一场。 一样会晒干一切烦恼忧伤，服下我的疗伤歌曲，良药并不苦，用耳朵用心听我唱，我的精彩故事还没说完。蝴蝶不蝶飞到天空，挥动翅膀，好好的精神中间也只是只毛毛虫。啊，不要灰心，姐妹在那思念，在那只有生命不能重来，所以珍惜它的精彩。我们全都是渺小怀疑，却都有存在的那意义。不要失去，别失去勇气，那就创造回忆，去漫舞的飘逸，跳出旋律涟漪的倒影。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I know， 地球另一端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时刻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I know， 地球另一端有你陪我， 谢谢你鼓励我，把提示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是否受伤都要事先做好准备，在包包里呢放上一个 OK 绷啊，这 OK 绷就是创可贴的意思啊。这个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在受伤的时候呢，请好好的呵护你的伤口。那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奋斗呢，就一定要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呢，在这个温暖的家中，还有家人在关心着你、心疼着你。为了这些心疼，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生活哦。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到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的春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我们说呢，爱情呢在歌曲里边真的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啊，那这也是一个异常让人们觉得非常纠结的一个东西。他爱你，你不爱他，或者是你爱上了另外一个不该爱的人，反正呢到最后呢只有两个结果，幸福或者是分手。假如呢你说你还在纠结的话呢，那就选择那个会逗你开心的人吧，那最起码呢他可以让你每天都能够是乐呵呵笑哈哈的，是吗？ 如果我是空中飞人马戏团的一个角色，我飞得很的小朋友很开心，如果我是假面超人，游戏里的一个角色，我打败坏人，救出美丽的童话公主，我开始 刹那。巧克力色魔幻梦幻飞天女巫神秘唱着月亮唱的歌，童话染亮了天的颜色，猫头鹰龟一直想着脖子床上屋顶跳绳，我是女主人，吹动了小月上桌的彩色，才开始想象追星的一次的笑了。 OK，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带给我们的《爱上马戏团团长》啊。那春会觉得听歌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就是说遇到一首自己非常喜欢，或者是说能够让自己心情变愉快的歌曲呢，就喜欢在一整天当中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循环这样的一首歌曲。那虽然这样的方法看上去会有一些单调，会有一些无聊，但是呢，能够博得你的一笑，或者是博得你的开心，这也就没什么了，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许也能够带给你这样的感受，来自阿肯带过我们的 Right Now， 掌声请。 It's been so long that I haven't seen your face. I'm trying to be strong, but the strength I have is washing away.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get you by my miss all your lies.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One night of grind with me. One night of grind with me. I want you to fly with me. I want you to fly. Fly. Miss all your lies with me. Miss all your lies.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One night of grind.

昨天是大年初五，铁路春运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60万人次，同比增长8.3%。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增开旅客列车914列。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增开了夜间公共交通线路，将根据客流增加车次，延长运营时间，为春运返京客流提供交通保障。首都机场则在今天迎来节后第一波返程高峰，今天运送旅客接近28.3万人次，起降航班1679架次。返程期间往来机场人数较多，车流量大，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车辆可以停到航站楼停车楼停车场，半小时之内不收停车费。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路段有事故，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谁 OK， 这样的一首《大风吹》呢，收录在许慧欣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啊。不过呢，《大风吹》的歌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像梁咏琪呀，然后呢，丫丫呀欧啊，都曾唱过《大风吹》啊。还有许志安曾经呢，也有一张专辑叫做是《大风吹》啊。看来呢，大家对这个天气都是比较关注的哈。那春晖呢，最近也是比较关注天气的哦，因为呢，春节期间呢，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返程的高峰期呢，有些地区呢晴朗，有些地区呢，还是风雨交加。所以在这边呢，还是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一个可以，他的声音可以带你飞上云霄，带给我们更加辽阔的一种感受的一种声音。谁呢？是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那张韶涵的声音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辨识度。每次呢，不管他出什么样的新歌，只要呢第一句歌词响起的时候，你一定知道就是他了。没错，声音可以带着我们飘向更远的地方，那音乐呢，就一定可以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无限的遐想。所以呢，听听看吧，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地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披顶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再看花，更坚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没错，自己的路呢要自己去走，别人呢是不能够干涉的。你想要什么，想要得到什么，都在于你自己的决定。即使呢有人规划你的未来，你真的会全部照搬过完自己的人生吗？然后呢在自己老去的时候呢，为自己曾经没有做过的那些事情而感到遗憾和后悔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是最重要的决定。 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决定送给大家。很多人都会唱它，它也真的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呢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谨慎啊。那也就是说，人生旅途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经历，那一笔一画的美丽也只有自己画上去才是属于自己的真正美好，是不是呢？好了，不要放弃每一个可以让你散发出光芒的时刻，人生就这么短的时间啊，让它充分的发挥你的魅力吧。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做是阳光路上，来自黎瑞恩啊。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在大年初六呢，还是要问候大家新春愉快，那记住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咯，拜拜。 一路往似偏远漫长，怕雨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